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陈建文。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 我系刘世良。 司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草。 耶啦耶啦耶啦，精到好胜，义勇义勇要出战一拼。 咦喂，好啦， 我听到有精狂声。 喂，咁咧，我哋就喂，我哋又要卖广告咯噃，咁 样。 啊，喂，有图啊，唉，就系呢一个大厨系列啊。咁大厨系列呢就係、是、呢咁 生疏咗喎。 之前呢其实老蕭呢就喺自己嗰个叫做係最新消息嘅，而家咩消息叫做係 退休消息。 退休消息。 海外消息。 係啦，咁就透露过啦，有位姓黎嘅朋友呢就係、是、大赞啲臘腸好味啦。咁就其实呢、這个係何俊仁复述嘅。咁嗰位姓黎嘅朋友係乜水呢，嗰、那个就係、是、原来係黎智英嚟嘅。嗰、那个就係、是。咁即係呢一个阿老蕭听到真係非常之高兴啦，係咪咁啊，究竟而家吓呢一个大厨系列哇又即係吓、啊、有啲咩有啲咩着数优惠呢，等先啊，我睇返先。好啦，唉，我係啦，哇，而家大厨系列啊就呢一个臘腸系列就特价发售，即日开始呢上呢个2568611.com 人民超市网站订购香港制造的大厨系列腊肠，买齐一套四款呢就包括呢、這、一个啊黄牌腊肠啦，鲜肉腊肠啦，鲜鸭鹅润肠啦， 鲜鸭润 肠啦，同埋大受欢迎的鲜鹅润肠，各一斤只需要600元嘅啫，查询就2568611啦。 唔系打俾你嘅咩？ 吓、啊，唔系打俾我嘅大佬。 我、哦、唔关 ，OK， 唔打俾你。 咁好啦，嗱，跟住，哎呀，唔好咁快熄住，系啦，哇，咁啊落嚟咧就呢一个餐单，呢、這个就唔关人民超市事嘅，呢、這个咧就系我哋咧吓呢个花生台啊，随意计大食会餐单啊，呢、這个犀利啊，咁啊有呢一个美式脆薯王啦，哇，又有呢个春卷拼咖喱角啦， 嗰、那个有个哈哈哈， 唔系，我觉得就咁样样嘅 ending 系点样咧，就唔使逐样读， 其实咧。啊是不是到最后是啲嘢呢，我哋都未知道。 你未知嘅。 係啊，因为。 但你试过最好食系咩呢，最令你最 好。其实最好味我觉得系罗宋汤。 罗宋汤。 係啊， 因为。料系咪， 因为佢嗰个罗宋汤呢好似摆广告咁屌你。我鍾意饮代表真系人人都啱嘅、啊。但 我又好鍾意罗宋汤喎、啊。 里面嗰啲通常罗宋汤里面咪啲牛尾嘅。咁、我问过个老板嘅。咁话呢啲牛尾咁特别嘅。 嗰啲唔系狗肉嚟 㗎。唔 系狗肉嚟㗎嘛。好大镬㗎。 系 咯。咁食牛味嘅呢， 原系牛脷嚟嘅。 牛脷。 系啊，所以就比较特别啲嘅。咁、个味同埋嗰个口感系有啲唔同。咁、当然其他嘢就大家可以去试下啦。 所以我哋依家花生台啊转型都非常之急劇啊， 咁啊系啦，咁啊好紧要啊，即系而家 咁啊，始终都系即系我哋都有特登去揾广告嘅，老老实实。 而家网台难捞啊， 系需要咁样做嘅， 即系因为你见到你啲 希望即系网友就又唔可以话见谅嘅，因为又唔系做啲咩坏事，系咪？ 咁都系其实都有优惠， 因为某个程度上我哋真系需要。即係有啲資金啦，係咪？咁同埋我哋都想有翻啲資金嚟營運，咁啊幫補下我哋啲幕後功臣嘅，都要即係津貼下佢哋嘅。 喂，同埋咧，即係你食過一樣嘢咧，就起碼嚇、啊、可以同呢個 Julie B 即係嚇、啊、一較高下喎、啊，好犀利喎！起碼可以你話可以砌低呢個 KFC 喎、 啊。俾我講愁浮誇啫，呢個就講笑啫。你知平時我個人就係講笑啫。 咁啊，最緊要就係、是、嗱、啊、菜式都其次啦，係嘛？雖然都已經淡淡肉， 最緊要知道 其實最緊要係咩咧？各位 係 見唔到我嘅人，唔好意思啊。 嚇、啊、見唔到你。 其實最緊要咧就係希望嗰日阿昌都嚟啦。阿昌希望你可唔可以趕到嚟啊？ 盡量啦， 因為好多網友都想見到你 啊， 就唔係想見到我 啊， 點會咧？ 所以最重要係你嘅出現啦，咁同埋金英出現啦、 啊。 我嚟唔嚟？我嚟唔嚟都冇所謂嘅， 好小事嘅啫，唉。 啊，咁下個禮拜係咪？ 下個禮拜，下個禮拜。 咁如果大家都仲係未報名嘅就。揾阿 Anthony 啦， 下個禮拜五啊。 嚇，如果冇阿 Anthony， 冇 Anthony， 或者喺個 Facebook， 或者如果你 block 咗阿 Anthony 咧， 邊個會 block Anthony 咧？咁就 PM 我啦，或者 PM 阿金英啦，同埋 唔係唔係 阿阿昌又冇啦， 花生 page 咪得咯， 係啦， 係啦， 係啦 ，OK。 好啦， 咁就啦， 咁啊系啦，咁呢个好紧要啦。 点解我哋会上咗嚟嘅咧？其实 系啦，点解你上咗嚟咧？ 其实首先就嘈咗揾过我，咁佢即系煞有介事嘅话， 系 啊，救命啊！ 啊， 哎啊，陶君王病咗， 嗯， 点解好似啲港女咁样咧？就影咗啲药啊，跟住就话自己病啊，跟住压拉，点知得十几个 like。 唉，樣衰、啊！ 唔好意思啊，有啲網友話唔好拍台，我拍個台。 樣衰啊！ 其實拍台嗰個係你嚟喎， 係啊，屌！ 黑武士同埋拍台啊嘛，你係係 咩？我而家好少， 佢份量重啊，所以拍得特別響啊！喂，咁啊，今日點啊？ 啊，咁啊，今日講咩咧？喂，你想講咩啊？喂， 係咪講怪人頭賣狗？話講完咁多嘢，講咁多嘢食嘢事。 呢個阿昌唔高興啊！屌、哦，你講呢啲嘢，唔係嗰個都緊要嘅。不過我哋就唔好呢節講啦。咁、我哋呢節講啲咩好咧？咁啊，講下呢、這、一個，哇，中次地震喎，好似 啊。 咁啊，喂，咁我哋又跟呢單嘢先。啊，有片嘅，我哋係。 佢一直系之锋身边嘅紧密战友， 不过系曾经啦。 林晨轩宣布退党，操守有咩问题？仲志咁讲： 我离开香港仲志啦，对于仲志实在有太多嘅抱歉同感谢。 突然退党系因为仲志指佢违反党内财政处理程序，虽然经确认之后冇财政损失啊。但查过后裁定佢违反党员操守，免去佢嘅常委职务。今年23岁嘅林晨轩系中大崇基神学院嘅学生，亦系前学民思潮成员，多次参与社运被捕，试过因为旺角骚乱被控暴动罪，好在控方最终撤控，亦试过去年参与反释法游行被控，连同其余八个被告出年1月开审。林晨轩话：无论如何，退党呢一日都系个新旅程嘅开始，叫大家继续加油啊！ 喂，好啦，阿昌，你有咩讲啊？呢单嘢？ 咁其实咧，我跟住土伯喺社记嘅年代咧，我写都代表呢个社民连写好多呢啲咁嘅声明嘅，因为嗰阵时系正值呢个社民连分裂嘅 声明党啊嘛，你嗰阵 时系嘛？即系话通常例如咩啊嗰阵时阿马仔吓同阿陶君王为敌嘅时候，系咪马草泥咁样咁啊？即系辞去行委嗰啲嘢，咁样即系社记都会出即系声明去交向公众交代翻系咩事？咁、但系通讯都系嗰啲，即系通讯 咩风化案啊嗰啲， 咁 就唔系关财务事。 任何一个行委即系退出嘅话。咁樣即係社民連，即係寫聲明咁、都會話，即係話感謝佢喺即係擔當呢個職務期間嘅貢獻啦，咁樣樣係嚇。咁今次其實你話呢個聲明入面就比較少見嘅，即係話我哋可能即係年青人係即係講嘢比較直接咧，可能係一件好事嚟嘅，係咪？咁就。即係冇話喂特別挽留啊，或者係講緊係去講緊去創黨以嚟嘅做過啲乜嘢咁樣樣，咁總之就係話講清楚啦，佢之後做嘅嘢同即係我哋唔關我事咁樣。咁呢個可能好多人眼中係嚴厲一啲嘅，咁、但係其實實際上邊即係亦都我哋外人嚟講都無可厚非，因為佢喺個黨紀上邊佢處理個紀律問題，佢就係撤銷咗佢嗰個委員。嘅職務啫嘛，其實退黨係佢自己申請嘅， 係 咁佢有冇挽留呢個都係人哋即係黨入邊嘅 關係事啊，冇刻意講啦，佢冇刻意講 話，係啦咁樣樣，咁所以亦都有引起好多人嘅揣測，就話即係或多或少係咪因為即係政見嘅唔同咧，係咪講到咁樣樣，好似講得好狠喎，咁但係我又好難咁樣去評， 呢個又太陰謀論啦， 係啦，只能夠講即係話即係年青人可能講嘢比較直接啲咁樣樣，咁啊避免其他人就唔會，咁亦都好多人都話係嘛，咁你講啲唔講啲咁樣樣，咁仲更加人哋係去再去諗會唔會有其他背後嘅原因咧？咁 唔係喎，我 好難講嘅。 我覺得個聲明係講得太白啦，即係已經係知道內裏係發生咩事，只不過即係你嘅 detail 我哋唔可以即係講唔到啫嘛。 唔係即係咁講嗱，佢如果佢講到明咧， 係嗰個財政處理問題。咁、之後又話調查過賣數嘅時候 確認咧， 確認 財政 冇 損 失。咁即係話咧，其實當中咧就會係有一個叫做係食夾棍嘅嫌疑喺度啊嘛。即係 唔係財政上冇損失就冇食夾棍啦、 啊。即係你會到啊？人哋咁樣諗啊？ 唔係就係、俾人 一定會咁樣諗嘅。 俾人諗到係乜嘢咧？個古我諗啊，個古仔啊，就係即係佢係做財政啊嘛。做財政嘅時候，將啲例如一啲錢撥咗落一個户口度，咁諗住冇人知，咁然後有人發覺，咦，冇咗筆錢喎、問追翻你嘅時候， 就俾翻啦，咬翻大啦， 你褪翻筆數出嚟。嗱，咁到最後確認係冇損失過，咁但係依一個過數嘅行為，合唔合適咧？咁就係、就係、爭議嘅地方咯，即係你嗱，所以成個聲明出事係依樣原因嘅。 唔係同埋你個嚴重程度，客觀上面你做咗個做法，最後尾你係夾除咗佢出去呢個行為啊嘛。咁其實你係已經顯示到嗰個嚴重程度咯，已經 係夾除咧，依、這個係另一部分。但我就話，如果你寫呢個聲明咧，係好大問題嘅。 好大問題。 如果你諗住自己私了的話咧，我奉勸，如果我係呢個 Demosisto 啊。即係呢個香港眾志嘅成員咧， 眾志啊，邊有人記得 Demosisto？ 因為 Demosisto 咧係就係呢個拉丁文就係讀神學嘅呢個作 者。哦 ，OK。 咁你就係、個問題就係、如果我係佢嘅成員啊，我會奉勸，如果我哋係諗住私了咧，就唔好寫咁白。 嗯。 因為你咁樣寫咗，你就話以為自己搞掂， 都唔係嘅。 但你係有社團註冊， 一定要寫出嚟嘅。 佢話冇錢，仲未搞掂。 佢唔知有限公司嘅註冊。 因為你裏邊實有 根據報道嚟講，即係 註冊唔到銀行啫嘛。 唔係，佢而家根據我立嗰啲報道話係社團註冊間公司註冊都係搞唔掂嘅，都係 香港 仲 係，都係個人户口， 個人户口籌款。咁呢個就牽涉到頭先你所講嗰個財政程序嗰個問題啦。 係啦， 即係可能佢唔跟呢個財務守則啫，有機會係同捐款有關啦。即係譬如你街籌款，咁可能根據財務守則就要兩日內咧就要數完錢擺喺銀行嘅。咁可能佢唔係兩日，咁三日都係違反財務守則嘅。或者係譬如你籌咗1000蚊，嗰1000蚊你拎咗嚟食咗飯，咁因為自己我唔記得撳錢啊咁樣， 或者冇開單。 咁樣樣都唔定嘅，所以頭先阿金英講得好嘅就係、即係留咗個白，俾人揣測究竟係啲咩事，但係係無可厚非嘅。點解要即係講到咁白？因為嚟緊要補選啊嘛，即係尤其是喺眾志裏面咧，即係你話裏面有啲咩人，大家都唔知啊。每個組織，即係土法都成日都講噶啦，話每個泛民嘅組織裏面咧，梗係有啲即係蛇牛鬼蛇神嘅。咁要知道內部裏面開會講咩咧？共產黨可能是一個鐘之後就知道曬裏面所有嘢。咁如果件事是即係比我哋想象中嚴重嘅，如果你唔而家自爆嘅話咧，第時喺補選嘅時候咧，咁、就 你呢個分析啱， 咁啊大鑊啦！ 即係佢呢個叫做係 damage control 啦。 呢個亦都成傳咗啊！即係上一集定前一集話探長嚟到講啊，形容阿資峰或者形容阿羅冠聰嗰個問題咯，佢哋一啲都唔細顧喺件事上面，揸正嚟做。如果細顧嘅話，就好似你咁講啦，應該係啲嘢即係留一線嘅，咁樣就大家即係閂埋房門係嘛？有乜嘢啊？即係都可以傾掂噶嘛？係咪先？ 我嘅意思唔係話要保護一個人而咁做。即係保護一個人，係咪要保護呢個歧視？但如果因為你一咁公佈呢，即係幸好啊，就好似阿昌所講，乜嘢都未登記未註冊。如果你登記咗註冊咗，你就要跟法例。你唔跟法例就一鍋熟㗎啦，大佬。因為警察可以介入㗎嘛。但依家幸好嘅就係你都係仲係個人一個團體仔啊，咁啊做一啲捐募捐嘅行為。咁啊都可以過到骨。咁但係你都牽涉即係公眾嘅疑慮啦，係咪？咁但係都係咁講啦，即係你眾志當初跳出學民思潮啊，黃之鋒成班跳出學民思潮去搞一個正式叫做政黨，其實你即係佢哋經常就即係好即係去鞭撻。挞伐一啲叫做傳統泛民啊、温和泛民乜乜乜乜乜，但系調翻轉，當你一個搞一個政黨嘅時候咧， 如果和希黎嘅話， 你其實你應該佢哋依啲傳統政黨，你以佢為師啊，啱、因為啊，黃之鋒佢都係好中意動漫啦，係嘛？佢嗱睇《鐵血的孤兒》啦，講一班僆仔去搞革命， 一開始就話一股熱血，去搞革命啫，啊死就死先冇所謂嘅。但係當你去到一個規模嘅時候咧，你講緊同政權去對抗啊，講緊為理想之餘咧，其實你講緊自己成班人嘅經濟來源，或者你成個團體嘅經濟運作，嗰度係好重要。而做依樣嘢最消磨你意志係咩啊？就係、是、搞行政，所有政黨都係。搞行政係先最攞你命啊！ 好撚煩㗎， 而唔係話你拉票攞命啊，或者就算你要搞到革命開槍嗰一刻攞命，係搞行政先攞命啊嘛。咁你所以你既然你話到自己一定係要政黨化，搞政黨去參選的話，依啲嘢一定要做到好足。而偏偏就係佢哋即係講得唔好聽啦，可能呢個我諸心啦就係。佢哋成班即係好後生，亦都好受人擁戴，但係佢哋就冇即係冇吸收咗佢哋所不似嗰啲所謂致富老人、政治老人有嘅經驗咯。因為但係你到最後你都係要搞翻政黨噶嘛，你就係行翻佢哋嘅路啊嘛。所以如果你行政搞唔好，例如我你開唔到銀行。咁然後你就話因為呢個匯豐開唔到匯豐銀行，所以就匯豐政治打壓你咁樣。咁我覺得你放喺即係邊一個都好似唔係好準確。 唔係，我又調翻轉頭咁諗嘅，即係因為正正係佢哋意識得到嚇，對於嗰、那個即係金錢上面嗰個操作係有個即係嚴謹嘅態度啊。即係正如大家都即係。知道係嘛？呢幾年籌款入邊，由學民去到眾志啊，佢哋就永遠籌款最多嘅。咁今啱啱過去嘅七一就因為阿吳文遠俾人拉上警車，俾人揼柒啦，大將軍，所以好似即係社民連就可以喺七一嘅籌款箱就滿過啊眾志，好似即係都係五十幾萬咁樣，即係多過眾志少少。但係眾志仍然喺呢兩年入邊，即係民主運動或者支持民主最堅實嘅市民嘅希望所寄。咁而亦都係咁啊！大家就係完全毫不猶豫地係即係將啲錢係抌落佢哋嘅箱入邊。咁而佢哋亦都，我覺得用一個正面嘅態度底就係、是，即係黃之峰其實或者羅冠聰都好，即係喺俾我哋政壇入邊好多即係所謂即係政治老人或者經驗即係老道嘅即係政客或者政治操作嘅人士嚟講，其實都係非常之係老成嘅。咁亦都係即係喺件事情上面，佢哋如果我正面咁去諗嘅話，其實佢哋意識到我嗰個危險係所在喺邊度，所以就係揸正嚟做咯。唯有係咁呢樣嘢，我覺得其實就無可非議嘅。 其實我覺得就嗱，我如果你話真心支持就眾志嘅支持者咧，係會覺得好困惑嘅。第一就係話嗱，你因為你之峰同埋阿羅冠聰喺坐監呢段期間，其實即係事務大小都係由阿林順天頂嘅，係嘛？哇！即係出去呢、這、一個如果用星島啊或者東方嘅講法啊嚇，即係呢段期間咧去英國唱衰呢一個中港嗰個咧，都係即係由呢一個林順天做代表嘅。咁即係你話即係曾幾何時，即係你話呢個黨喺最艱困嘅時候，你挑大梁，咁你話咁出嚟咁冇幾耐，咁你就即係叫做係同 就出亂子啦， 即係叫斬攬啦。即係我覺得好多人咧，就算唔痛心都覺得好困惑。而我個人嚟講，我都覺得即係我替阿林順天擔心，因為其實講真，頭先有網友我見即係都喺度即係留言啊，就嘅等於就係、是、嘅，你出呢條聲明咧。等於將肥仔嘅人格信用收皮， 咁阿肥仔自己都冇意義啊！ 佢係呢個就好大鑊啦。咁我唔係，所以我係比較擔心，就係話佢之後嗰條路點行咧？即係嗱，坦白講嗱，政黨嘅分裂咧，即係多數人嘅做法係嘛？如果你話路線分歧，就自己起一檔嘢啦，係嘛？咁但係你而家唔係路線分歧，係個人信，即係嗰個 信譽嘅問題。 信譽問題喎，咁你點樣起檔嘢咧？嗱，呢個此其一。第二就係話，如果你自己出翻嚟做嘢，即係出翻嚟呢個社會撈嘢，即係好似馮京恩咁樣樣。咁你好難走，同埋你之後你仲有官司要捱喎。咁所以 唔係，我覺得又未至於嘅。即係你話撈唔撈到，咁你出嚟打工，唔會即刻有一間公司請你做財政，何況去讀神學嘅。 咁佢可能做神父咯。 啱啊，咁係牽涉唔到嘅，除非佢管一個教會嘅啫，係咪？咁但係我覺得。即係你話佢撈唔撈得掂啊？依啲我覺得已經幫替佢諗得太多啦。 不如 擔 心下你啲 佢自己個人嘅抉擇啦，同埋即係好老實啊！依、這個圈其實誘惑都好多，係嘛？咁所以即係 唔系讲嗰啲诱惑， 唔好拍， 即系讲名利上面嘅诱惑， 系 嘛？ 唔系，因为其实你而家你种植，你都要考虑呢条路点走，你即刻要面对嘅就系、是、出年补选啦，系嘛？补选咯，呢、這个我哋都要讲啦。 应该要面对嘅咧，曹总就系、是、面对一下佢点样再问人筹钱啦。 系咯，因为依个 咁样嘅咩？原来你哋 啊，咁啊好大， 系嘛？梗系会有啲即系真心又好啦，即系真心系种植或者年青人嘅支持者会有疑惑。第二就係有一個共幹俾到建廢派啊，或者係土共啊，咪喐你咯， 係啊， 扮自己支持者啊，我以前捐錢俾你，我而家唔捐俾你，你班人原來係咁樣樣穿櫃桶底咁，因為都係頭先講嗰句，你有個留咗個白咧，係、關於錢，咁錢嘅咩咧？ 呢個真係最敏感啦， 好大鑊嘅，而家 好大鑊， 只可以一， 仲要得罪咗， 因為嚟緊即係之前都上好啦，有咁多即係籌款嘅。行動即係市民都正面咁去支持嘅，但係呢單嘢發生咗之後呢，真係會有個口實俾人哋、即係你話即係建制派又好，定係其他泛民主派嘅支持嘢亦都好，亦會即係會開始會擔心自己俾完啲錢原來係咁樣㗎， 會有懷疑咯，咁但係冇嘢，咁我覺得佢哋始終都有有阿羅冠聰啊，有黃之峰，咁真係愁緊，咁呢樣嘢又冇得呃嘅，咁希望我哋過濾啦，即係太過憂慮啦，係啦，咁但係佢哋嚟緊又有啲新嘅動向喎、 唔係呢個嗱你所謂新嘅動向，即係大家我今日都聽過。佢哋而家喺 D 100啊，最後一集節冇咩眾志同學會啦，咁因為而家大班縮皮啊嘛，咁佢都交代過，即係嚟緊其實嗰個叫做係補選嘅事宜。咁你而家你見到你話三區嚟講咧，其實就爭得比較勁嘅啦，就其實當然係新東或者係夠曬啦，係嘛？咁港島咧，似乎啊就冇其他人咧就同佢哋爭嘅。咁而似乎各方各路嘅勢力咧，其實都讓路啦，係嘛？即係你無論進至你派咩人出去選咧，都會撐，係嘛？咁即係嗰個問題，嗰係邊個啫？咁大家而家都揣測緊啦，係嘛？之前原本咧，即係都大家估計可能啊，林純軒都有份嘅。咁但係而家唔使諗啦，係咪？ 變咗第二個軒， 係啦， 歐樂軒， 係嘛？歐樂軒， 歐樂軒都唔係啦， 歐樂軒而家幫邊個嘛？ 啊戴耀廷。 係啊，幫戴耀廷搞嘢啊嘛， 幫戴耀廷好過啦。係 啦，咁就佢而家就我諗好多人都估兩個女仔啦，係嘛？一個咧就 袁家維啦， 袁家維啦， 一個就周庭 啦，係嘛？咁就兩個是但一個啦，我哋相信係 可以有傳 咁或者 周庭嘅， 今日傳出嚟呢個風嘅 嚇、最好當然你眾志內部嚟講最好嘅打算 Plan A， 如果你話即係嚟緊啦，即係呢一個佢 上訴案， 上訴案其實幾時判啊？ 一月先至開始審 ，OK， 咁你一月先開始審，你好難報得切名喎，係咯，即係你話我估，即係喂，如果你話三權合作啊，即係呢一個 羅冠聰藐視法庭有冇俾人告啊？定係淨係黃之峰就係 羅冠聰， 這個、真 黃之峰一定有， 即係黃之峰一定有份嘅，明有，因為嗰時候你喺監喺監獄邊車翻佢哋出嚟去即係聽宣判噶嘛，咁嗰度又已經 判咗成，因為我好記得一定有份，因為佢係俾人揸春袋啊嘛，嗰日係，咁所以呢個就我印象好深刻。 咁即係剩翻羅冠聰啫， 係羅冠聰，咁 但係都唔夠時間啦。 如果你話成功翻到案，咁啊計 plan A 啦，唔使諗啦，係嘛？咁但係我諗相信佢哋呢個都係驚喜嘅選擇咯，呢個係，咁當然。即係其實佢哋呢個冇變數，咁但係而家嘅變數呢，就當然會落喺其餘嗰兩區度啦。咁當然而家即係拗得比較犀利嘅嚇，我哋花生台內部啊，都見到兩位大哥即係隔空咁樣樣就隔劍啦，即係一個就係達哥，一位就係即係基哥啦，係嘛？咁啊基哥嚇、即係前日即係喺呢個一殼花生，雖然唔係好多人聽嚇，咁啊幾百有聽都 OK 啦。對於佢嚟講， 咁你要踩下人哋 啫。咁唔係咁。都有講嘅，咁佢就話咧，即係佢唔認同呢個民主黨嚇、即係呢一個咧叫做係補選，即係不如棄選啦，唔係初選不如棄選啦咁樣。咁呢一個咧就阿基哥咧就即係揸住唔放啦。咁啊，即係不 棄選論咧，其實就係嚟自最早民主黨啊， 羅建熙， 即係我哋星期一嘅主持人啦。 咁呢個阿基哥咧，即係。佢除咗出咗呢一個一殼花生之後咧，咁佢亦都即係呢兩日都 PM 我WhatsApp 我問，喂可唔可以同呢一個即係阿羅建熙即係出嚟辯論啦、啊？你幫我搭個台啊，我同佢兩辯論啦、啊，係嘛？ 佢想輸， 即係 唔知啦，咁啊，即係就算唔係阿羅建熙都好，係嘛？唔係，即係就算唔係我同羅建熙都好，即係唔係話揾阿邊個都得嘅，揾阿何啟明都得嘅。咁、何啟明同阿羅建熙咧，都喺 D 1 8裏面咧就隔空咁樣樣就辯論過。 咁啊，何啟明即係回即係嗱，首先先講阿羅建熙佢嗰個立論啦，即係佢就話過去因為啱啱過去嘅立法會非常之成功，尤其即係超區又講緊。咁啊，因為阿陳婉心佢又退選啦，新民主同盟啊，同埋阿工黨嘅阿胡瑞山咧都話退選咧，所以咧令到啲票源即刻集中咗。咁佢就即係羅建熙就有咁樣講法，但係何啟明都嗰陣時佢有份選超區，佢都係自己棄選嘅。咁但係佢依家就係最反對嗰一個，點解咧？何啟明就話，因為唔係個個政黨都好似你民主黨咁樣咧，可以二本雙人，就係話喂，我選舉。我你話我係可以有權棄選啫，但我都要付出成本㗎、我參選我都要印單張啊，我都要俾按金，咁呢啲又付諸大海，我棄選你又唔會，你更加法例上唔可以你俾返俾我啦，騰返啲錢俾我，梗係冇可能啦。咁所以佢係最反對，咁覺得應該初選嘅。咁但係我覺得呢個問題呢，當然如果你話唔計較成本，我梗係覺得罗建熙嘅讲法系即系我最 buy 啦，你最 buy 啊？竟然 因为过去真系成功咗啊嘛，即系动到啊嗰啲建制派嬲到即系面红耳绿咁样。 点讲咧？因为其实成件事我谂要睇下个背景啦。因为而家罗建熙讲一样嘢咧，系的而且确好难去反驳嘅，就系话你好似朱凯迪咁样霸机之声由1%打到上嚟，系嘛？或者其实旧年好多候选人嘅情况都系咁样样，罗冠聪又咁样样，佢成日又话阿之峰哥先爆料啊嘛，阿明劝噶罗冠聪咁嘛，你冇选啊，冇机会噶咁样，跟住阿明，跟住阿聪哥就跑翻上嚟啦咁样，咁再跟住系咪呢一个除咗朱凯迪之外咁样？阿萬必咧，阿萬必咧喺 Now 論壇上面直情係俾個主持問啊，你覺得你係咪零啊？咁樣係，跟住阿萬必好肯定咁講，我唔係零， 一定零嗰啲問題啊， 即支持度啊，係支持度 OK 咁樣。 阿張，你啲講法咧， 所以依個問題係的而且確，羅建熙係即係如果佢咁問，大家係解決唔到嘅。但係一個唔同嘅 situation， 唔同嘅狀況就係話，而家唔係比例代表制啊嘛，而家係隻抽隻啊嘛，隻抽隻，而我哋係見到，尤其是喺舊年新東補選，我哋見到其實嗰個 margin 係非常之細嘅。我哋選過舉人都知道啦，選區議會係咁樣，有條茂利衝出嚟，喂 ，CK 都唔知點解點樣搞300多票啦。你永遠係有啲票係唔知點解會散落咗喺其他候選人嗰度，唔用任何原因都分析唔到點解會有佢哋會有票喎，係。但係呢次我哋係見到，即係成個背，即係個背景係乜嘢？背景唔單止係要擔保，即係可以喺盡量係喺即係呢個補選之前改到議事規則啦。如果真係我哋泛民或者議會入面嘅反對派咁叻仔，喺311之前係竟然可以拖到冇改議事規則嘅話咧，你問我？我九成九肯定，即係西環一定係連換票箱都會考慮嘅喺次補選入面，係點樣可以贏到次選舉？所以依次我覺得，尤其是喺九龍西同我哋有關係啊，我哋即係參與過啊，喺成個花生台喺舊年嘅選舉入面，即係喺一個非你睇翻你計翻啲票數嘅啫。我而家冇手頭上喺即係可以即刻用開翻電腦計翻手頭上啲票數。九龍西啲票已經係非常之差得非常之少㗎啦，係係你加埋你係阿蔣麗雲同埋梁美芬搭埋啲票。加埋已經有10萬票啦，喺度係咪？而你仲未計，即係西環已經出盡奶力嚇，喺選舉之前已經部署曬啊，啲將啲即係中票啊，搬曬屋啊咁樣嚟。喂，個日子都係佢揀嘅嘅時候，好多地方都好多配套。我哋係一定如果要攞翻個位贏佢嘅時候嘅話咧，係呢一個 一定要集中啊嘛， 就係要非常之集中。呢個第一個背景嘅問題。第二個背景問題，羅建熙係好難答到大家嘅，就係話喂，呢個係觀感嘅問題。你民主黨每區有一席啦。你仲查出嚟選？你跟住你講，你跟住你又叫人臨尾先棄選。咁呢個臨尾先棄選又去到另一個問題咧，就係、去到基哥咁樣樣。當年同阿明三，如果係佢哋爭係爭最後嘅民調係爭得唔多嘅時候，佢哋肯唔肯棄選咧？係爭0.1嘅時候。 哦，呢、這個係啊。 爭0.2嘅時候。 呢、這個其實呢、這個亦都係阿基哥佢自己嘅講法啦嚇。咁、但係咧，即係你講阿。罗建熙嗰种立论咧，即系你话喂，你去到嗱，我哋有例子啊，系嘛？阿黄维基又好，喂，黄维基嗰阵时第三嘅排到嗰个民调，咁但系你一去到跑嘅时候，你扑街啦，系嘛？咁你见到朱凯迪啊、刘小丽啊嗰啲，真系得一个啫，一都冇，其实系咁，但系咁讲，即系咁讲，嗱， 因為呢你講嗰個係選前嘅民調嘛，你選前嘅民調其實即係大家唔去到 last moment 係 confirm 自己去報名嘅時候呢，咁你嗰個民調係唔能夠作準，因為其實你嗰個選舉工程係未開動嘛。咁但係如果我哋係有個初選嘅話，大家都覺得即係所有山頭都覺得呢一個係即係生死存亡之秋嘅，咁嗰咁你只要有保，你只有初選嘅機制，即刻就開動㗎啦，嗰個叫做係。 但我知道你哋嗰個講法，但係仲有個問題係，以九龍西為初選重要嘅係咩？係大家肯落答啊嘛，大家肯應承。問題係初九龍西永遠都有一個變數啊嘛，就係清靜啊嘛。清靜呢個第一，第二就係 鬱敏啊， 鬱敏又有啦，仲有就係馮檢基。佢係咪都會即係跟隨呢個初選呢？佢話會，但係其實你知道大家都好大聲浪，就係話你唔好選啦。你唔係呢個唔淨係泛民自己啊，呢個係講緊就算佢自己民協裏面啊。 我覺得調翻 轉，搞到好大風雨， 反而 係 初選，反而係初選可以解決到呢啲問題。 係，你只可以解到最多解決到一個咧，就係馮檢基啊嘛。 唔係應該咁講，就係我諗即係羅建熙。或者就算何啟明都好啦，我覺得都未能跳出個立論，就係個政黨。大家講政黨係點樣生存，點樣成本，點樣去計算。但係講到尾一樣嘢，大家都好似冇缺乏咗一個視覺，一個角度，就係點啊？選民點諗？其實雷動嘅背景，我哋要由去翻去故事嘅原點。點解會有雷動計劃？會去到最後一日叫大家去投咩票呢？其實真係因為戴耀廷佢最起初雷動計劃就係想 limit 咗。限制咗參選嘅人數啊嘛，例如九龍西五席，我哋決定攞三席嘅，我哋就上而下政黨協調，淨係出三個人，跟住就教人點樣配票就搞掂。但最尾冇人落單，冇人去即係冇政黨肯坐埋嚟傾嘅時候，去到最尾先至由雷動呢一個方案係出到嚟，就係最尾係叫揾三個勝算最高人去搶個三席翻嚟。咁而呢個就係個大嘅背景，而事實上面我哋見到策略性嘅選民咧。其實仍然是佔即係反對派或者泛民派最多數，大家都是希望一致。我不理你邊個人出選，總之我是希望反對派或者泛民是攞到最多的議席嘅。 但 係 你 喺一點上邊， 你又咁計嗱？當然啦，補選不可以同平時比例代表制咁比啦。但問題就係、是，好似講民調咁樣，如果你單純以民調一答出嚟，一定是老牌嗰個馮檢基，一定是佢噶嘛？佢自己黨內啊。民協自己都因為呢個民調係咪作為唯一標準都已經拗撐死嘅，咁馮檢基一定係有嚟。咁但係如果係咁講的話咧，你喺呢個民調係咪完全可以反映到可以得到嘅票數先？就算你話搞初選都好啦，都可能都係只不過都係到最後馮檢基嘅啫。你明唔明？因為都唔係認真認，唔 係 認真算啊。 我覺得呢個係技術問題。 因為 你係究竟係？而家其實依樣我哋未落到去討論一個係齋民調啦，民調加混合票站啦，好似當年咁樣。 仲有一樣嘢 嘅， 仲有一樣嘢咧，就係咩咧？就係點解喺正常嘅立法會選舉功能代表制嘅人，九龍西彈得最起嗰、那個輸民調，但又彈得最起嗰、那個係劉小麗啊嘛。當然係因為有雷動嘅問題啦，嘅因素啦。但係最重要就係咩？點解會有呢個咁大幅度嘅變化先？仲有一個考慮就係、是、你依位候選人。點樣去同建制派互動嘅過程啊嘛？啱啊！喂，大家諗都諗到咧，係冇錯，民調上面啦，你馮繳基一定贏啊，因為你知名度最高。但係如果你同啊建制派去互動，你騙佢一定係騙唔贏啊，同埋一定係和稀泥噶。咁到最後一定係和嘅喎，喺呢個社會氣氛底下，即係我俾第二個意見大家去考慮啊。咁所以喂，如果係咁嘅話，其實你到最後大家考慮嘅。喂，如果可能到最後馮檢基辯論啊，都係和和妥妥嘅話，大家又會調翻轉頭諗，唉，早知真係有個新星啊，有個真係有朝氣啲嘅啦，又亦都係會咁樣調翻轉頭咁樣去抱怨嘅啫，係嘛？尤其是依家最多人即係去願意做策略選民去投票嘅係咩啊？係進即係比較支持進步民主啊嘛，佢係考慮你點樣去參與抗爭啊嘛。 我哋直接傾到最重要嗰個角色啊，就係花生台嘅角色係乜嘢？ 哦， 當你呢個情況出現嘅時候，例如初選贏咗嗰個係馮檢基，跟住馮檢基發覺咧毫無火力嘅，而跟住咧鬱敏咧，琴日咧就行出嚟喺鬱敏踩場，唔係鬱敏踩場，喺個鬱敏踢爆嗰度講，就係話咧我出嚟選 100% 會選贏補選，不過我唔出嚟選， 咁但係如果佢鬱敏見到出代表所謂反對派或者泛民出嚟嗰個馮檢基嘅話，鬱敏出嚟選嘅時候，我哋有個人假設係金英啦嚇，出嚟追擊鬱敏嘅話，跟住再同你所講從建制派互動嘅時候咧，係比馮檢基片咧更加有力，而又可以追擊到鬱敏嘅話咧， 咁樣投邊個？ 咁就投金英咯，咪就係。 超咁咁你咪真係 呢個咪就係 咯，呢個咪就係反民調咯， 花生台成個角色咯，即係即係花生台咩係花生台資本，掃黃就係花生台資本， 唔係唔係， 即係喺 鬱敏還 選呢個喺唔係即係喺我哋即係個角度入邊，我哋一定要考慮，即係尤其是九龍西嘅問題上邊係嘛，即係花生台，我相信土白都講好多次啦，鬱敏出嚟選我一定出嚟追擊佢啦，係咪先？系咪？咁我梗系信得过土伯啦，土伯最有口才，系咪先？ 但问题就系依家郁敏唔选，系啊呢、這个清都唔可以话清净，系由慧贞个人名义支持一个即系九唔即系我唔识啦，我唔可以话九唔搭八，即系我唔识嘅人。 唔系袁建恩都有同民主独立报咗名噶，你唔可以话佢唔协调喎。 即系我唔熟悉佢呢个背景嘅人。咁嗱，咁如果佢系咪肯协调呢个其一其二又、就、系、是、咁？如果兩個同事想真係上到去呢個競選嘅時候，馮檢基同埋袁敬欣，你叫我點樣投？我就係九龍西選民，啱唔啱？你叫我點投啊？如果我即係如果我哋泛民得出嚟係個結果係要支持阿馮檢基嘅，咁然後袁敬欣又因為係阿游慧晶個人嘅支持 endorse， 佢又再出嚟選嘅，攞咗呢個美社金牌，兩個之下。点拣啊？我真系唔识拣，我真系。 哇屌！ 就算你用你话初选嘅话，我就系最大个原因就系喺棘住喺阿游慧晶嗰度，即系阿清静嗰度啊嘛。 嗯，系。喂，好啦，喂，初选讲到呢度差唔多啦，我哋转头翻到嚟就讲下讲咩好咧？喂，转头翻嚟再讲。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